嗨，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又到了农历新年的时候啊，马上这个日子就要到了。其实每年到这个时候，大家就已经无心工作，光想着过年了，合家团聚，出去玩，见朋友。 对，萱草莫大人这期节目也是要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哎，莫大人今年你在哪过年呢？在北京吗？ 在北京过年。 啊，我要回山东老家过年了。 回老家过年啊，本来也是想着说要不要去旅行过年，但是觉得太疲惫了，这一年都在跑了，实在是过年不想再出去了。 对，好好陪家人一起吧。我相信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也是有不同的情况哈。有人要工作，有人就可以回家。那说起来这个不同的情况，我觉得南方和北方更值得来聊一聊了。这个南方北方过年的差异一定也很大的。 对，我就是这两年才知道，原来南方人这个过年的时候是不吃饺子的。 我也是才知道，我们家过年就唯一的菜就是饺子，没有其他的菜。 对对对。 所以说我跟莫大人两个北方人呢，就特别的期待，想在今天节目中听一听南方人同学哈，说一说怎么过年。 对，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西安人的歌，也是代表我们北方的一首歌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选的歌曲都是南北方的，这个味道很浓重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来找一找自己的家乡吧。 对，其实这首歌里呢也能听到有一些这个西安的口音在啊，挺有意思的一首歌。 哎，能闻得到那个彪彪面的味道吗？ 对，肉夹馍， 羊肉泡馍的味道， 肉夹馍， 肉夹馍。 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东西吧。这个朋友叫做卡卡西，他说这个南北差异，我们在中间的不配拥有姓名吗？中间是哪里的？ 你是在黄河里睡吗？还是在秦岭上睡？ 你知道有的人就是，特别是这个安徽啊和湖北啊，就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这个南方还是北方的。其实如果按那个界来分的话，安徽和湖北应该算是南方吧。 对啊，但他们还是北方的习俗吗？我没去过这两个地方。 可能就是一个省里，可能挨着这边的会偏北方一点，挨着这边的偏南方一点，我猜的啊。 那挺有意思。对，第二首歌来自于山野的《一个人的北京》。 终于轮到我们北京了。 对，轮到北京了。 重庆的解放碑，你轻轻吻我的嘴，下着雪的哈尔滨，我们背靠着背。 田鸡远远远，他说呢，南方的年味没有北方浓郁，而且呢，银装素裹和春节很配哦。能听得出来他这个南方人的羡慕了。 对，因为前两天我们录音之前啊，刚刚北京下了一场超大的雪，那天我刚好从外地回来，还晚点了几个小时，夜里回来又打不到车，反正是挺痛苦的一天。 对，前几天北京那个雪真的下得蛮大的。我慢慢的听雪 又来了收 的声音。 好冷清，你走得如此的肯定，我 金小乙他说呢，首先小年他就不是同一天。 嗯、 哦，对对对，南北方所认为的小年 哦，还有这种差异 啊？这样啊，那台历上标的小年那天是以北方为主还是南方为主啊？ 反正我们北方这个都是按照那个日历上来过的啊，还真的没有说和这个日历不一样。 嗯，我还真的是长见识了。 嗯。 布达拉宫的门前。我们曾许下过誓言。 如戏他说，南方的我啊，过年反正啥都吃，桌上大鱼大肉的，过年我们家还有粽子，然后呢就是大年初几大家一起去谁家吃饭啥的，然后呢还要集会，一大早就去赶集买东西，还有庙会啊美食节啥的。 嗯，感觉也很丰富嘛，这个庙会就非常有意思。 庙会不是北方庙会吗？可能南方也有是吧。 嗯，而且我觉得南方人会更注重传统宗族的那种观念，就是大家可能会在祠堂里办一些什么活动啊、 嗯、 祭祖呀、啊、之类的，就感觉还蛮有意思的。 对，北方其实也有，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就菜品来讲，我觉得北方的菜呢就稍微比较粗一点，然后南方的菜更精致一点，就小菜小碟。 对，更小盘一点。 嗯，摆的可好看了。那北方就是直接上大羊架子呀、嗯、什么大肉棒子呀、大牛骨棒子呀什么的。 羊腿是吗？ 对对对。 刚刚分享了一个南方同学的这个过年的习俗啊，我们来听听北方人怎么说。新宝呢，他说，我是北方的，当然是年三十去姥姥家包饺子了。大人们呢把钱放到饺子里包，等晚上呢我妈盛上来好几盘饺子，然后我就拿着筷子挨个的戳，如果没有吃到初一早上接着戳。那会儿人多，饺子包的也多，觉得吃到钱太难了。 你妈没打你吗？ 就是想吃到钱啊，都戳破你又不吃， 会被挨打的。我想起来我们家孩子他吃草莓，一盘子草莓全把那个尖儿咬掉了。 啊，小朋友都这样、嗯、 只吃尖儿。 我走到哪里都没有你。 我来南京这么多年，这么多次，南京一直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很多的回忆，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叫做《南京，南京》。 下一首歌来自王力宏的《南京，南京》，又是一首代表南方的歌啊。 对。 仿佛我回到了1998年。 小高，小高个子挺高，他说呢，我是山西的，除夕晚上吃饺子，初一早上吃饺子，饺子里呢要包硬币，谁吃饭就能够好运一整年。我爸弟兄六个，拜年得拜半个月，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呢表示没上班就还可以拿压岁钱，虽然今年已经本命年了、 嗯、 啊，然后说我们老人宣讨新年快乐，谢谢谢谢，也祝你新年快乐 啊。20几岁了，24岁。 他说这个我很羡慕，他说没上班就可以拿压岁钱了、 啊、 就没挣钱的都可以拿。 我们这儿就不行了，就是基本你上了高中大学之后就没有人再给压岁钱了，觉得你已经长大了，只有那种小朋友才有资格。 对对对，压岁钱就好像有点像哄小孩子一样的，哎乖乖来给你一个红包那种。但是如果是长大一点、 嗯、 感觉你是一个大人了就没有了、 嗯、 没有你份儿了。 走进的旋律，我唱着南京。 刚刚说了山西的，我们再来说个重庆的。别清公子他说呢，重庆人我们过年基本上就是一大家的人在一起吃完饭打麻将，一直打，跨年的时候就出去放烟花，放完回来继续麻将。好像这个川渝地区都是爱打麻将啊，发了洪水都要打麻将，更何况过年了。 我以为他说要吃火锅呢，过年还要吃火锅。 啊，可能他说的吃饭里就是就代表着火锅吧。 我那天看一个照片，说好像重庆四川那边的 KTV 里都有火锅桌，我都惊呆了， 啊、听说 一边吃火锅一边唱 K， 嗯。 挺味儿的啊，这个嗓子能行吗？ 哪天我们可以约起来去重庆那边，一边吃火锅一边唱歌。 可以啊，我觉得重庆啊、成都呀、啊，都是特别安逸、特别好玩的那种城市，又好吃又好玩。 拔丝哦、 嗯， 对，很拔丝。 对，这个传谱说的不错嘛。像糖枣梨子特别的 sweet， 就像我现在不停唱着李红贤的 B。南京南京，你爱用一起唱啊！南京南京。 放肆二十，我要勇敢又开心啊！他说，南方吃饭呢，把碗放在盘子上面，在碗里吃菜，盘子放垃圾；北方呢，盘子吃菜，碗喝汤。餐桌上这是南北方最明显的方式了。 哎，这个我特别有发言权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广州还是深圳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带我吃饭，我就发现了他们下边那个小盘子是用来装那些废料的，比如说扒的虾壳呀，或者是扒的蟹壳呀，都要放在里边， 就垃圾是吧。 哎，对对对，但是我们吃的时候呢，就习惯于把菜夹到盘子里凉一凉再夹起来吃呢。对，挺不一样的。 对啊，你在北方下馆子，人家服务员都会问你要碟子吗，就是说你要不要一个碟子接着你菜啊，对吧，那个不是装垃圾的、 嗯、 是让你有个地儿能够把菜放一放。 对对对， 是那么个意思。 对，这也是一个差异、 嗯、然后我们一般是把垃圾直接吐在桌布上。感觉这一点上好像北方输了呢，没有南方人精致。 嗯，对， 还把垃圾放在小盘子里。 嗯，献给这座美丽的城市。 下一首歌来自于赵一伟的《鼓浪屿的那个夏天》，很欢快，很夏天的一个歌吧，我收藏了很久。 嗯，其实说到鼓浪屿还挺有回忆的，我记得那年去鼓浪屿的时候还吃那个叫张茶鸭吧，然后还吃了那个姜母鸭和那个海蛎煎，我觉得特别好吃。 欧蛙煎吗还是什么？ 海蛎煎就是鸡蛋和那个海蛎子的那个嫩肉放在一起煎的一个蛋饼。 我明白你的那个意思、嗯、但是好像在台湾那个叫欧蛙煎还是什么东西、 啊、对，其实和台湾是那个欧蛙煎是一样的东西，只不过叫法不一样。 嗯，我想再过多少年再回来看看这些许过的愿是否能实现。有一个没有故事的人，他说呢，听说北方过年吃饺子，南方过年呢吃汤圆，问一下有没有像我们一样饺子汤圆一锅下的。他说我的坐标是苏北。 哦，果然苏北在中间啊。 对，中间人就这么过年，知道了吗？、嗯、 太可爱了。其实说到苏北还有一个朋友，他也是苏北的，他叫做晨曦也是光，他说年三十呢要守夜的，初一早上要吃饺子，初二吃汤圆。哦，这么分的他们是。然后呢去外婆家吃饭，初三之后呢就全是饺子了，菜也都是荤菜，鸡鸭鱼肉，但是我却不喜欢吃。每年回家呢最多就是初一早上吃一顿饺子，其余时间就是什么素吃什么了。不过外婆每年都会单独给我包几个素馅饺子，满满的爱呀。 嗯， 知道你爱吃素的，肯定是个女孩子吧。果然是。 对，其实过年期间真的是好吃的太多了，不知不觉就吃的很油很饱，对吧、 嗯、 就特别想来几口素的。 对，确实是这样，就是平时特别喜欢吃肉，一到过年反而吃不下了。 哎，我忽然想到一个笑话，就是说千万不要跟过完年的居然瘦的人做朋友，因为他们都不是一般人。 对自己太狠了是吧。 是。那墙上的冰淇淋让人眼花缭乱，不 同的心情都留在上面。还有一个来自广东的朋友，他说呢，坐标广东肇庆，过年家里会包果蒸粽，吃果蒸粽呢还要吃大鱼大肉，但是不吃饺子，看广东台的春晚，老人家听不懂普通话的，所以央视春晚他们是不看的。 哦，真的吗？ 是说因为是说粤语是吗？不大，老人家可能听不太懂。 嗯、对对对，哎，我记得我有一个这个湖南的朋友，他们也说，就是他们南方人基本都不看这个春节联欢晚会的，好像这个春节联欢晚会就是 央视的春晚不看， 对对，都是北方人承包的。 哦，是吗？我还真的不知道。 嗯，可能有个例吧。 也是，你想想南方的他们的老人家一辈子说家乡话，就可、也可能近几年这个改革开放是吧，大家有网络了， 还这么多说普通话了、 对，南北通气了，那以前可不就是嘛，大家都待在自己的小地方， 嗯， 对吧，可能真的是可能听不太懂普通话。嗯， 把手牵温温你的脸，在你的耳边说我爱你永不变，在鼓浪屿的那个夏天，我轻轻地跟你把手牵，温温你的脸，在你的耳边说我爱你永不变，在鼓浪屿的那个夏天，手牵，闻闻你的脸，在你的耳边说我爱你永不变，说我爱你永不变。 下一首歌来自龙井说唱的《这儿北京》，又是一首北方的歌曲啊。 嗯。 过的路过的，这里是北京。有朋自远方来，先摆上一桌，这叫接风。您要是真够意思，这杯可得喝干净，有理有面，这可是咱的一贯作风。扯着天南地北的国家大事，其实就是助兴。 樱桃甜的我呢，他说呢，我是河南的，从除夕开始呢，每天吃饺子，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然后呢会扫房子、蒸花馍、炸丸子。不得不说呀，家里的炸的丸子巨好吃，我每次都守在旁边。 哦，炸丸子，我妈也爱炸丸子。 听到我流的口水了吗？口水声。我能跟你回家吗？ 柴米油盐酱醋茶，不紧不慢的日子，酸甜苦辣，家家有本经，再难也念着。如今楼道里还摆着当年的自行车，谁也没有忘了曾经走过的那份快乐。 来自外太空的狒狒，他说呢，我是四川人，南北综合呀。除夕夜呢，我们会吃火锅、煮饺子；初一早上吃汤圆，白天吃凉粉、凉面，晚上再弄一大桌子菜。果然融合， 天啊，这 吃遍了。 我太也太羡慕这家人的这个饮食了。我收回我的话，我想跟你回家，我想跟你回家吃饭去。南北方的菜都有了。 这个四川人确实这个做的菜是好，特别好吃。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是成都的嘛，他们每年还会灌那个腊肠，就是用辣椒和那个、那个肉啊什么的灌好的那种肠，然后蒸了之后就直接吃，特别好吃，切成片。我记得我有一年就是从成都回来特别馋嘛，还让他专门给我寄了一份 腊肠。我记得就是到年关的时候、南方人就是说看谁家富，就看说谁家料的腊肠比较多， 挂得多， 如果料的很，对，如果挂了很多，那就说是大户人家。有一年南方的有一个就是一个朋友吧，也是给我们寄了一大箱子，但是我们真的吃不太惯、就觉得有点荤，不是说不太好那种感觉，就是、对，有点腻，觉得啊、还送人了，真是 可惜啊，暴殄天物。 嗯，不过喜欢吃的人觉得是真的好吃哈、那个东西， 对，确实很好吃，辣辣的。其实现在北方也很多人都在灌、只不过大家可能没有那么辣吧，灌的是那种普通的肉肠也有。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一日三餐窝头咸菜就着大碗茶，几句老的歌词勾勒出如今的变化，可北京就是北京，这里是我的家，生我养我的地方叫北京，哭过笑过的地方叫北京，玩过闹过的地方叫北 京，走过的路过的，这里是北京。挨过恨过的地方叫北京，住过拆了的地方叫北京，吃饱了就睡的地方叫北京，这就是我的家，名字叫北京。 今天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黄明志的《台北之旅》。最后来一首台湾的歌曲， 对，又是一首南方的歌曲啊。 我搭车从桃园机场到台北的路上，一直都不敢抬头。你的同谋他说呢，南方人的家族习俗呢，就是过年的七天啊，每家人分别宴请在同一家馆子吃，差不多的菜吃到吐。为什么要在同一家呢？ 换换口味不好吗？ 对呀、啊，分别请，那今天你家请这个馆子，明天你家请那个馆子，多好呢。嗯，只有你会懂我，只有你会陪着我，就算我的音乐别人永远都听不懂，我的作品你是播送，骄傲的炫耀着你的男友。 叫什么好呢？他说呢，坐标苏州啊。小时候过年天晴的话，妈妈必定要晒被子的，晒各种东西。那天我必定睡不成懒觉的。不知道你们的妈妈是不是这样？然后好像是过年期间要晒晒被子，要给自己家做个大清洁嘛。 嗯。 最熟悉的路口，残留你的笑，你的沉默，在台北街头，行人匆匆，谁都带。 还有一个，有个人说了一个这个衣服上的差异啊，这个朋友扯淡的青春、嗯、他说南方过年短裤短袖了解一下 啊、嗯，肯定是广东啊海南啊这样的地方才可以这样。 哎，在北方过惯了年了，我现在就觉得说过年一定得是棉袄棉裤穿上， 对啊，羽绒服啊，得最厚的那个， 对，还得是那种给小孩准备那种红色的棉服 啊，哈，喜庆嘛， 对，老虎鞋什么的，我觉得这样才叫过年、嗯、有一年我前几年带我爸妈去三亚，海南三亚去过年，短裤短袖穿上、嗯、 没有年味儿、 哎、总觉得没有年味儿、嗯、对，总觉得好像是某一年年中出来旅游，就不是过年的感觉。在半岛红灯区，哪里房租都比较便宜，因为隔壁有辐射发电工厂潜水的危机，我们用利弊还是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 是你的停板呀，他说呢，大年三十要洗澡洗头洗脚，之后到初三都不能洗的，垃圾不能扫，一夜也都不能睡觉，晚上十二点呢还要放鞭炮，那好像有的地方是要守岁，就是三十那一年要熬一宿，不能睡。 对、嗯、哎，我前几天做了一个新年节目嘛，其中有一个粉丝也是提到了，他是南方人，他说他们家族的这个传统就是说、嗯、大年三十那一天一直到元宵节还是几号都不能洗头什么的 啊。天啊， 我说天哪，你这比坐月子还恐怖，为什么要这样？你像在北方大年三十那一天剪头发的人都很多， 嗯，对对对， 就是为了说理 发店会爆满， 对吧，大家、嗯，爆满，真的爆满、嗯、一定要提前去、嗯、真的排不上号都。 对，提醒了我这两天就要剪头了。 真的莫拿着你去吧，你过几天真的确实是一个是涨价了，再一个你排不上号还等半天。 对啊，主要是你等着那个正月里的时候好多这个店就不开了，你要想剪的话挺难。对啊，所以很多都放假回家了，到这个正月十五之后才回来呢。 嗯，对，所以北方的孩子们啊、嗯、想剪头发的这两天赶紧了啊，千万不要挨到大年三十或者前一天，那个时候就可难喽，排不上号了。 哎，难道南方人没有这个习惯吗？ 我觉得你像我们刚才念到那条留言，连都不能洗头，我觉得可能不像北方人这么的， 嗯， 就是你知道北方人尤其讲究那种就是剪个头发神清气爽的来迎接新的一年， 嗯， 就那种感觉。嗯， 其实这个南方朋友如果还有什么不一样的习俗啊，或者说比如说这个到底要不要正月剪头之类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留言板中把你们的那个习俗告诉我们，让我们也长长知识啊、嗯、了解一下。 对， 嗯 嗯，好，那今天也是聊了很多南北方的差异哈，肯定还有好多没聊到 的，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 嗯，我们每期节目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我们的官方的新浪微博中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在微博里关注我们的账号酷我音乐调频，也可以关注莫大人和萱草的个人微博，期待和你的互动。 嗯，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再见、嗯、拜拜， 过年好，拜拜。 都清空，哭红了双眼，都是属于你我曾经的拥有。You are my angel.